好攰啊！ 娟，你做咩啊？愁眉苦面咁嘅？ 的 Sir 啊，啲测试都唔知系咪嘅，我不停喺度洗碗抹碟，抹咗成日啦。 俾下一个测试你。 下一个测试好啊好啊。 嚟过嚟捏大髀。 吓、啊？我 好舒服啊，好舒服，前前后后，后后前前，哎呀，爽啊！ 嗰度 Dixie 好似俾两个人捉咗上车啊！ 系喎、啊，咁点啊？ 咦，佢哋开车啊！ 哎呀，阿健师傅真系救我啊 ！Iceman 嗰个师傅仔，阿健又追嚟啦！ 放心啦，你坐稳仲好啦。唔系跌死你啊！上次同佢喺医院斗推病床，佢都输俾我啦。我今日惊佢，去啦！双推冇改心，呜呜仔， 入高波，然后再入低波，再转高波，再入低波，再入高波， 我师傅仔有咩未见过？连大蛇小便都见过三次，但系今日阿健你嘅进步，实在同大蛇比。更加雪雪声啊！ 洗碟手加劣比手上啊！ 点解会咁噶？佢追到你啦！ 点解？我话俾你知道啦 ，Iceman， 系因为佢系我嘅徒弟，街车王阿健。 我唔信我会输，我从未试过揸得咁开心噶、嗯。 前面咩嚟噶？嗰块 吓？是一架车的影啊， 是车魂啊， 新一代车神出现啊，见我的好徒弟。 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Hey boy, 都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气都唔 止一下。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轿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啊，好开心啊，我明白咗驾驶嘅乐趣啦，我而家成个人都开朗咗，笑容满面。 健，你拥有咗车魂啦、啊、健，你是新一代嘅车神啦、啊、健，停车啊喂，过晒 Iceman 㗎喇，到咗终点㗎喇喂，停车啊健。个车魂带住咗我哋行啊！停车啊，健！哎呀，死啦咁，做咗车神都冇用啦，黐咗线！ 点啊 ，Iceman， 走啦，我哋走啦，唔使担心，我哋好兄弟嚟嘅，我哋共同进退。 佢拥有咗车魂。佢居然拥有车魂 ，Iceman 走啦，我哋一齐走啊！上刀山落油锅，我都陪你走。 佢居然系车神嘅接班人， 我唔可以等得你一个人噶 ，Iceman， 走啦一齐。 我冇理由，唔系车神，冇理由，冇理由 ，Iceman。 好，我要将我嘅车魂逼出嚟。杨奇老虎凤，我哋走啦。 唉，佢走咗啦。Iceman， 你见到啦？哎呀，我个徒弟嘅厉害话，哎呀，你都系死心吧啦。 我死心？你叫我死心？你叫我死心？我叫死八公啊！ 你都系死心吧啦！ 你都系死八公吧啦！ 你都系死心吧啦！ 你都系死八公吧啦！ 死心！ 死八公！ 死心！ 死八公！ 死心！ 死八公！ 哎呀！你做乜咬我啊？ 肚饿啊，唔得 啊！肚饿？哎呀，仲咬！ 李 Sir， 你果然孤寒啊！咬多啖都唔得。我话你知啊，你唔好开心住啊！你睇下你徒弟啊，嗰边啊，而家傻傻咁啊，喺车里边啊，狂笑啊！睇下睇下，有车云都冇用啦，成个黐线仔咁，睇下傻仔啊！你慢慢同个傻仔黐线仔玩啦、啊，我 Iceman。 哇呀！你仲咬我？ 真系好好味啊！哈哈哈，好味啊！ 哎呀，你冇事啊嘛，徒弟， 冇事啊，师傅，我好健康啊，心口仲有好多肉啊，师傅放心啦。 哎呀，我都唔系问你，哎呀，阿健，你冇事啊嘛。 佢头先一谷咗车魂出嚟，之后就不停咁笑啦。 哎呀，佢真。梗系因为明白咗驾驶嘅真正乐趣，然之后开心过度又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啊！喂喂喂喂喂，你做咩用个棍嚟剥佢个头啫？ 吓、啊？冇，谂住剥翻醒佢啫嘛。 哎呀，停手啦，冇用噶。 哦。你而家点啊？ 哎呀，你有冇药啊？俾啲药佢食，睇下会唔会好啲啦、 啊。哦，呢度、啊。 等下杰杰，我要熄咗佢咯。 好在随身带定啲丰胸丸以备不时之需咋。 哎呀，唔得喎！你嗰啲药点得嚟噶？ 吓、啊，我呢啲药系我一个旧情人俾我噶，佢个名叫做药后。药后，药物之皇后，佢同我响一晚 disco 相遇。当其时，佢响 disco 可以话系女王，全场嘅女仔当中，只有佢系真真正正识跳舞。One, two, three and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eight， 好美啊！跟住我一步一步咁用阿 Gogo 嘅步伐行近佢。再用一个 standard 嘅 waltz 嘅燕威霆姿势请佢同我跳舞。一睇佢 Maggie Q 咁嘅外形，若后要用英文。Lady, may I 请你跳只舞 ?OK, 你可以讲中文㗎喎，我懂听㗎。 唔我坚持讲惯咗英文。Walk Bobo， 你跳得最好。 Well， 我最叻 cha cha。 我最叻 pa la pa la， 一齐跳。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Greg Greg 龙基龙。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cha。 Come and dance with me， so nice， 我好 enjoy 啊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若后在 disco 玩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未遇过这么有趣的男人的，一个全程投入的男人。 Greg Greg 龙基龙 ，Come and dance with me。 那一晚，我同佢离开了 disco， 上了佢的车。当时佢揸住了一架嗰阵时可以话是不知咩嚟的车。 上车，呢架是我的战车。唔好睇佢好残旧，我已经改晒㗎喇。上车、欸、不如听返首歌先。 上咗车之后，我见到师傅仔佢用左手教一教个倒后镜，然之后 头也不抬，左眉轻挑，双眼就咁撇咗一撇个倒后镜。嗰一望，我宣布投降。一个好专注嘅眼神，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咁专注嘅眼神，感觉就好似望穿个倒后镜，望穿我个心。师傅仔 ，hold 住啊！ 做咩啊？ 你呢个眼神好迷人啊！ 哦，呢个我都有听闻过。 你可唔可以 keep 住望倒后镜咁车我翻屋企啊？ 可以。 真系？ 我惯咗噶啦，我个对手只会出现喺我倒后镜嘅上面，因为我前面系唔会有车嘅。去啦，战车，眼望倒后镜，前行！啊！撞咗车，呢个情况好罕见。撞车喺我嘅滑然率只有136,000,000分之1，我哋到后走啦。呢、這个都好罕有，300,000分之1，我哋向前行。呢、這个好罕有，1/2。 再嚟。 结果嗰一晚唔知咩嚟嘅车俾佢撞到。变成战神 GTR32。嗰晚我哋上咗山顶。你做咩噶？ 我系汽车技术员，整车，所以我啲驾驶技术只系好好，而做唔到超好嘅水准。不过不出听日，我就可以做到超好嘅水准，迈向超劲嘅目标啦。咩唔咩？ 我系做收银噶。 茶餐厅？ 响海底隧道啊。 哦，海底隧道收银啊！我都唔知道海底隧道开咗间茶餐厅。 后屘我因为收银收得好出色，升咗职。 高级收银？ 唔系，做咗广播女郎。 广播女郎？ 我试一次俾你听啦。 以下是海底隧道特别报告，前往尖沙咀之道路非常挤塞，请前往该处人士改用其他道路，多谢合作。 原来你就是那个女仔啊？ 是啊，份工好好玩的，有时夜晚没有车，我会打碟播歌的。 是？你好喜欢音乐的？我都是、啊、你喜欢哪个歌手啊？ 张学友。 诶、欸，我都好鍾意佢㗎喎。 真係？ 尤其佢嗰首 Electric Girl 啊，好感人啊。 Electric Girl 係张立基 㗎。嗰次之后我就冇再见过佢。但係直到有一次，有一晚我喺兰桂玩到好夜，就喺我返嚟个隧道嗰刻，收音机播緊心未移动，听听下。 以下是海底隧道特别报告，前往尖沙咀。 我想同大家讲一啲好私人嘅事啊。我最近爱上咗一个男仔，佢係一个我心爱嘅车手。到依家，我仲唔能够忘记佢望住倒后镜嘅眼神。师傅仔，我好想见你啊！ 但系当我走到播音室嘅时候，入面空无一日，只有一只食剩嘅鸡髀。我好伤心咁食埋佢，然后就离开咗。嗰晚我肚饿。 如果盛世之恋到日落时就结束，开遍全城灯火，自难了天际，试问白昼会否不要继续热闹，像行亮点。 若我不 着家门钟表，失落着脸紧闭着，时间会不 再。呢个就系我同药后嘅故事，我哋去揾佢啦，佢可能有药救到阿健噶。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哋行啦。